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任弼时、萧克率红六军团出其不意地从湘赣苏区根据地突围后，一连突破了敌军多道封锁线，于8月11日抵达湘南桂东县境内。在这里，红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在会上，任弼时正式宣布了中央关于组建红六军团的命令，公布了军团领导名单。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萧克为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龙云任第18师师长，甘四奇任第18师政委，并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红六军团此次军事行动的最高领导机构。由于军情紧急，当天晚上，红六军团就向湖南纵深地区挺进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深入湖南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和湘赣两省的敌军慌作一团，一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围剿江西中央红军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湘赣苏区的红军会在重兵围剿之下突围出来。在蒋的命令下，湖南军阀何进立即调兵遣将，他一面急遣2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六军团，一面令1个旅和4个保安团沿途防堵拦击红六军团，同时他还电令沿途各地的民团全力参与堵截红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广西军阀白崇禧也下令桂军主力第7军的2个师向广西北部边境调动，企图阻止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红六军团连日在深山中前进，萧克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次西征行动，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根据地的一切家当都要带走，不能留给敌人。任弼时、萧克和王震都是入党多年、党性极强的高级领导干部，于是他们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根据地这几年中积蓄起来的家当全部带走，什么医院、兵工厂、印刷厂全部搬家，就连笨重的石印机、电台发电机都带走了，连省保卫局关押的犯人也一同带走，这样一来，部队的行军速度就大受影响。面对敌军重兵追堵，红六军团一路与敌人战斗， 但是参与围堵的敌军部队越来越多。任弼时、萧克和王震认真研究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令，考虑到敌众我寡，在桂东地区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于是率红六军团向湘中进军。红六军团进入零陵县境内以后，直向永州府逼近，准备强渡湘江，经广西和贵州交界处山区进入贵州，向贺龙领导的红三军黔东根据地靠拢。然而红六军团没有想到的是，湖南军阀何进亲自坐镇永州，率数万湘军严密封锁了零陵县境内的湘江流域沿岸，阻止红六军团西渡湘江。8月23日半夜时分，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抵达湘江南岸，只见对岸的有利地形完全被湘军占领。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选择强渡湘江是不合适的。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当即紧急开会研究，鉴于敌军力量强大，又已在湘江对岸构筑了野战工事，于是大家决定到阳明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次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朱德总司令，我们意见六军团在祁、陵、新、长、宁地域之间的阳明山区及其附近地域为游击区，拟以阳明山为根据地。阳明山位于湘南萧水之东，双排、零陵、祁阳、宁远等县之间，方圆数十里，这里地势险要，群山绵延，山峰环立，主峰望佛台海拔1600多米，早在东汉时就有人在山中建起了寺庙。1926年5月北伐军入湘，这里的农民运动高涨，一个名叫周文的好汉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联合了阳明山中各处农民武装，三次攻陷宁远县城，并连克阳明山周边七县，一度威震湘南。1928年初，国民党集结重兵围剿农民起义军，许多义军首领叛变投敌，但周文仍坚持斗争。1931年元月，国民党及重兵20000多人包围了阳明山，进入深山中围剿义军。周文率领义军奋起抵抗，经过2个多月的激战，起义军最终失败，周文携妻女到相邻的广西隐居，后不幸被捕遇害。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25日这一天夜里，红六军团全军到达阳明山区，此时正值半夜时分，因山中过于寒冷，红军只得在山中燃起篝火取暖。天亮后，任弼时、萧克和王震从侦察员的口中得知，大名鼎鼎的阳明山区因其地域过于狭小，回旋余地并不大，而且在向当地山民了解情况以后，他们得知阳明山中出产不丰，粮食需从山外运入，且山下周围交通方便，敌军易于集结，根本不具备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条件。这时侦察员传来敌情，湘敌2个师和桂敌1个师又1个旅已向阳明山逼近，并从几面准备进攻红六军团。任弼时、萧克和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根据红六军团面临的具体困难，果断决定放弃在阳明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次日，红六军团全军离开阳明山区，在击溃敌军后急转南下萧克的家乡嘉禾，在浙向西行渡过萧水，离开湖南， 进入了广西泉州地区。听到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消息后，湘桂两省的敌军数万人又向泉州地区扑来，尤其是桂军唯恐红六军团深入桂境，急于堵住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通路，于是更加卖力地赶向阳明山区。而湘军则希望将红六军团赶离湖南，故而也全力调集重兵尾追红六军团。为了支援湘军、桂军，蒋介石每天派出飞机对红六军团进行轰炸侦察，红六军团全军以急行军之态继续西行。在广西西延县境内，红军用机枪击落敌机一架，飞机坠地后两名飞行员死亡。9月4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攻占了西延县城。9月8日这天，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收到了中革军委急电，要求红六军团在湘西南的步城、绥宁、武冈地区打击敌人，最少要将这一地区保持在9月20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在湘西活动的贺龙、红三军取得联系，在湘西的凤凰、潜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其实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战略转移的准备，即将踏上长征之路。中革军委这份电令的主要目的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更多的敌军，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只不过中革军委并没有把这一真正意图告诉红六军团。在接到中革军委的电令后，任弼时、萧克和王震根本来不及揣摩中革军委的意图，便立即遵中革军委指示，率领红六军团攻占步城、绥宁、武冈山地区，但由于敌军逼得太近，没有能成功。接着红六军团又准备在绥宁以西地区打击西进的湘敌，然而中途突然遭到敌军的袭击，闻讯赶来的湘桂两省敌军也先后向这一地区集结。此时湘桂敌军也猜出了红六军团准备与贺龙、红三军会合的意图，于是他们将重兵置于红六军团前进的路上，堵死了红六军团北上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只得迅速改变行动计划。9月17日红六军团转向攻占了湘黔两省交界处的湖南通道县城，并准备分兵两路进入敌兵力薄弱、苗民聚居的贵州黔东南地区。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就在红六军团进入贵州之时，远在贵州腹地，有黔之腹、滇之侯美称的安顺城内，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清晨，小城东边的山头天际出现了淡淡的红晕，红晕透过云层向茫茫大地中散射出少许光芒，笼罩着城市的朦胧暮霭已经在悄然散开。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红晕的面积越来越大，渐渐的映红了小半个天际，朝阳终于在东边山头上慢慢露出了小半个脸。此时暮霭慢慢消散，城内那座雄伟高大的教堂已经完全地显露在人们的视线里。教堂正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牌坊上布满彩色的浮雕，浮雕图案多是欧洲的山水画鸟人物。牌坊下教堂的正门配以石刻对联。走进教堂，高大宽敞的礼拜堂足可以容纳上百人做礼拜， 这在贵州腹地来说已算是规模不小的了。在教堂后面的院子里，本堂神父正在为一队准备返回他们所在教区贵州东部的镇远县的传教士伯父里夫妇送行。伯父里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人，身材高大，蓝蓝的眼珠，鹰钩鼻子，一脸的络腮大胡子。他头上戴着一顶传教士们常戴的瓜皮小帽，身穿一件长及脚背的黑色传教服，胸前挂着一枚银制的十字架。夫人露西在他旁边，还有他们雇佣的一位中国女仆，一位厨师和四个挑夫。伯父里对着安顺天主教堂的本堂神父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了，感谢您这些天对我们的精心照顾。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希望你们一路顺风。安顺天主教堂的本堂神父向伯父里夫妇一行表达了最诚挚的祝福。伯父里和夫人露西谢过之后，一行人离开了教堂，开始了东去的行程。由于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伯父里一行人要步行回镇远县。这一行人中，只有露西乘坐着由两个当地壮士农民抬的滑竿，这还是安顺教堂的本堂神父为他们安排的。一路上，伯父里和夫人露西交谈着关于教义中的一些问题。虽然他们都懂中文，但两人还是在用英语交谈，毕竟他们对母语要熟悉得多。伯父里1897年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的父亲是瑞士苏黎世人，年轻时就从苏黎世来到了曼彻斯特。在这里，他的父亲遇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年轻美丽的瑞士姑娘，于是他们结为了夫妇，后来又生下了伯父里。那时的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工业城市，失业人数也很多，教会的影响也很大。伯父里从小就受到教会思想的熏陶。10岁那年，他聆听了一位从遥远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所做的报告。从这位传教士口中，伯父里第一次听到中国这个美丽国家的许多事情。从此，他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产生了兴趣。16岁那年，他开始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并成为了一名工程学院的学徒工。在他22岁那年，学徒生涯结束了，他下决心要去中国。1922年9月，伯父里乘船前往中国。他在上海学习了半年的中文后，被教会分配到了遥远的贵州传教。他知道，当时的贵州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一个省份，但是立志为宗教献身的伯父里还是义无反顾地欣然前往。想起当初刚到中国的情形，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真是时光如梭啊。伯父里和露西谈到了自己当初到中国时的情景，不禁感叹道，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内地到处兵荒马乱。伯父里先到达了重庆，但由于四川军阀的混战，直到1924年春节前，他才到达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开始了他自己的传教生涯。他跟随年长的传教士，尽心尽力地向当地信教的人们传递福音。每次传教前，伯父里都要事先用中文将福音翻译出来，然后再向当地的信徒传递。他工作认真，得到了年长传教士和教会负责人的首肯，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当地中国人加入了信教的队伍。伯父里在教会的安排下，也曾到遵义以外贵州其他地方传过教。一次，他在路途中遭遇土匪抢劫，土匪把他和随从绑了起来，抢走了他身上的钱、自来水笔和其他物品。大概看他是个外国人，土匪没有杀害他，只是把他丢在了路旁。 他这才捡回一条命。中国内地的混乱和贫穷给伯父李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也就是伯父李到达贵州的第二年，贵州因为大旱而发生可怕的大饥荒。在遵义城郊外的山坡上，到处都是饿得东倒西歪的灾民，大批的饥民涌入到城中。伯父李所在的教会组织全力投入了救灾行动，他们和当地的一些慈善商人一起为灾民提供稀粥，但是饿死的人数还是在不断的增加，甚至到了野狗撕吃死尸尸体的地步。当灾情缓解一些后，伯父李却染上了可怕的斑疹伤寒，他一连昏迷了5天，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必死无疑，然而他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伯父李的夫人卢西坐在轿子上，道路崎岖不平，轿夫很是吃力，于是卢西坚持要从轿上下来步行。你行吗？伯父李担心地问道。卢西曾流产过一次，身体一直不太好。卢西看着丈夫关心的目光笑道，没关系，我下来走走，活动一下筋骨，再说了，路不好，轿夫也太辛苦了。两个人并肩走着，伯父李回想起妻子这些年来与自己风雨同舟的日子，内心腾起了一种欣慰的感觉。卢西1894年出生于瑞士乡村，1920年，26岁的卢西受一位女传教士的影响，决心投身于传教事业，为此他离开瑞士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先后在杭州、贵阳学习中文。1925年他到了镇远教区，从而认识了伯父李。1931年6月，34岁的伯父李和37岁的 Lucy 在贵州省城贵阳的一座小教堂内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两个人同在镇远教会传教，他们有着同一国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他们的同情心和爱心在当地的中国教徒中有着很好的声誉。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纸不想抽的烟、哎、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哦、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擦得像水、哦、会不会飘到你面前天空上的雨反复想你的 心情捉摸不定回想你扮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哦哦哦、海里窗外越来越远下着大雨那一夜你哭红双眼都是我不对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这早已经是从前想抽的烟、yeah、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哦、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我擦得像水、哦、会不会飘 不想你的心情捉摸不定回想你扮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哦、海里窗外越来越远下着大雨那一年你哭红双眼都是我不对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才发现这早已经是从前 我想拉上窗帘 我想闭上双眼只是我不想看到窗外过去的情节爱你窗外越来越远下着大雨那一夜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么一天，一位富豪要和他的好朋友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上天上兜风去。出发前，这富翁啊就对他的这位好朋友说道：“ 朋友，告诉你，我这架飞机是双引擎飞机。刚才我对飞机做了一项检查，有一个引擎有点问题，可能飞到一半它会停下来。不过你别担心，没关系，我这种小飞机比较轻，就算只剩下一个引擎，动力还是足够把我们安全的带回来。”